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1984年隆冬的一个夜晚，凛冽的寒风像针刺一样吹得人生疼，北京城内的许多街道上行人稀少，显得格外的寂静，但在前门外的广和剧场里却是一片春意盎然。原来北京市曲艺团正在演出相声专场，舞台上一位年逾五旬的演员手抱电吉他，正和他的伙伴表演相声，他独特的表演方式、精湛的演出技艺深深地吸引着广大观众。这位相声演员就是杨振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就是东北相声演员杨振华。首先让我们来听杨振华金饼厂表演的相声片段《计划生育》。 当着首都这么些位观众同志，我怎么说呀？我这人脸皮薄，我一说出来大伙一笑，我回到后台我自杀了，你负责任。你啊， 至于这样？告诉你得了，没人笑话。 没有吗？ 哎，几个孩儿， 既然没有我就说了。 哎， 啊，他直看我。 谁看你？ 谢谢。 没人看你呀。几个几个？ 有笑我的你负全部责任，告诉你 负责。你有几个孩儿？我说你什么毛病啊？ 这脸都红了，你瞧这真不成。 你至于这样吗？我告诉你得了，没人笑话你，有笑话你的我负责。 好来啊， 几个孩儿？ 反正今儿我也豁出去了，反正。 何必呢？几个？ 九个。 还有 一个，真是你就 到现在， 哎， 你有九个孩儿？ 你要给我咬死俩怎么着你？ 你什么我呀？ 你那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了？ 你让大家瞧你这， 你有九个， 干什么来？这是？你这什么武器？你这是？ 你这什么？我是说你小孩太多了。 是啊，我太多了，你也别太狠了，你这个。 谁狠了？ 孩子一多就影响大人的工作、学习、身体健康。 是啊。 你瞧我没有？ 你怎么了？ 哎，九个孩子把我累这模样。 哎呦，瘦点儿， 脑袋不大点儿，往里抠了眼儿，脖子像酱杆，身上塞搓板儿。 行，不用干。 你们的孩子都有名没有啊？ 啊，有名啊。 您那多好啊！ 哎，

我听我好发毛，他是不住往四下里瞧啊。工人奔跑了御花园内，天将晓，遥望一人穿金宫袍，头戴宫冠，十二龙斗袍，生成的慈眉善目的品格高。来者是谁呀？老陈林在龙楼奉了皇王的诏，往南清宫祝寿，来采仙桃。这忠良高凤庄河北御花园的道，一路上默默无言暗推敲。想昨夜宫内传言说，李后做了草，产生后非男非女会变过了腰。这陈琳一臂里思想讲逃找，猛抬头在面前站定，叩是多久，忙问道，说叩住啊，你一个人在此有什么奇妙？程昱说，我等候忠正与英豪。陈公公却为何今天起来的这么早？那听说了吗？那李后他产生个婴儿会变做了妖。陈林说，嘿，一个女孩儿家不干你的事啊，少安怒躁。再者说那传闻的言辞怕保不牢。程昱说，十军路当打国恩报，我又问公公，那妖魔怎么会是地主的苗？陈林说，傻丫头，宫里之事外人怎知晓？程昱说，要知必须我亲眼见到。公公啊，你知道那产生的太子被狸猫早换了，眼睁睁在御花园内要赴阴曹，那老陈琳闻此言说，真真的烦了，直气的他老眼圆睁皱眉梢，说哪一家见得他敢把小主的名要该将他九族尽灭，是万剐千刀啊。说，公公休要发急躁，你可敢舍身去救主立功劳？陈琳说，嗯，我既做忠臣自然敢跑。程昱说，哎呀，我谢苍天，这主公有了生路一条。陈公公